堂兄，你此到来，还是鲁国，还是何道？ 弟兄来何必到此？一来向仁伯大人问安，二来也想问问你家九妹。 九妹，是啊。 你好。

我叫你记住双 流水至今怎难去住 身外之物都 这过眼子。 请听《山伯林中》。 Thank you. 是你可曾对他说呢？我愿山盟林中之间别无所望，唯求一解退 最后是盗墓化蝶。

语言，问夫妻都体面，可敬可敬都是光，好马啤酒照金星，苦闻十口同同道天，抗日战争开始后，发心遭灾殃，美满家乡被摧毁，不可小孩去逃亡，衙门时刻四宝营，屠杀同胞趁风光，苦力呀你动身 一滚恩灵。 更可怜，抛下宝贝林子香，扶着小辈我寻着，临早这年是无力量，只能继续做妓女，两度照在面上，犯恶的流氓张老虎，他上司欺人太凶顽，也逼得我不能人来做，我失手将他性命丧。Thank you. 塞楼吧，一下卡的哦，亲切以为此番要兴旺，多梦乡亲家我就在此逢生得康跑兵奔走有素质为力不平楼头上露宿街头，一宿夜就病不发，我乃自惭。要想过牛送香水披披丝儿三空香，空破今生月奔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的沪剧演员杨菲菲演唱的沪剧《妓女泪》。听众朋友，再会。